个夏天，有人告诉你，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精英都在听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的《悦动北京经典飞扬》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于9月15号在北京出发。届时，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将与自驾车友一同出发。本次活动的第一站为内蒙古的赤峰市，更多精彩的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的9月13号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8、iPhone 8 Plus 和 iPhone X 三款全新的 iPhone。新款的 iPhone 均为双面玻璃镜面 ，iPhone X 为全面屏，支持人脸识别系统。十月底前，家住前门草场文保区的1000多户居民将用上全电厨房，没有明火，没有高温，厨房更干净、更安全，彻底告别燃气灶和煤炉子。以全电厨房为开端呢，草场地区还将实现电采暖和智能电管理，将建立全市首个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的电能示范区。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刚持续两天，又要被轻度污染的雾霾天代替。9月13号的空气质量在良好到轻度污染之间，那周四和周五预计将有轻度的污染，周六将跌至中度污染水平。 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为

世上爱依然成长在心里，你我是我们的体验而见证你不是把后你心情里但愿成长在以后还是光风暴雨里有个梦有你心，给我的温暖你满怀着温暖你彼此搬到一家庭，让窗外有蓝天碧草也如茵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暖和的心情，在变成冷了以后还是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但愿成冷了以后还是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但愿成冷了以后还是狂风暴雨里有个